诗究竟是乜嘢嚟嘅呢？针对呢个问题，人提出嘅不确定答案唔止一个，但系 我唔知， 唔知又紧抓住佢唔放，仿佛抓住 救命嘅栏杆，带你进入新诗地。 廖伟棠、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。 今集咧，我哋和你说说诗就继续介绍台湾诗人杨澤 嘅名作吓，《仿佛在君父的城邦》呢本书咧，我哋一直都真系听过个名嘅啫，冇乜机会见得到。我之前托人影印俾我都影唔到，即系去大学图书馆都揾唔到。咁咧，但系咧，佢入边有点题作啦，《仿佛在君父的城邦》咧系三连作嚟嘅吓，好长好长嘅诗。咁其实本来我都想介绍嘅，但系因为实在太长，大家自己去买嚟睇。回一下点样嘅磅礴嘅气势喺入边，但系入边系一个非常之孤绝嘅形象，就系佢好似即系成个中华文明、中华诗歌嘅一个唯一嘅传承者嗰种孤绝嘅形象喺入边嘅出现、 嗯 啊、非常之震撼，可以咁讲。但系今集咧，因为我哋时间有限咧，我不如就纯粹一啲，就用入边咧，其实杨澤更加拿手嘅吓，就系、是、爱情诗，讲一啲。爱情或者系以爱情带出其他嘢嘅诗歌， 系比较粉红色啲系嘛？ 系 上集所讲， 其实我都几中意嗰个佢嘅。 咁我哋第一首要听嘅咧就叫做《佛墓》。 佛墓，杨澤。佛墓丁丁，鸟鸣嘤嘤，藏身于繁花深处，春天最隐密的一棵树上。他向我歌唱爱情，且婉转的责令我建筑爱的居室。相对于繁花的幽谷与乔木，我撑伞站在城市的人群中，感觉自己像去下海滨所见，一座荒废已久的建筑鹰架在雨中。 佛墓，作者就是杨澤。 大家有没有留意，他很多诗都跟诗经有关，上一集我们也有讲啦，那是浮游，今次是佛墓丁丁，鸟鸣嘤嘤，几咁清新咁样回到一个诗经的传统入面去。他入面呢就是讲緊有一个他，虚拟的他，一个梦中情人，理想者，理想的倾听者，企喺棵树度向佢歌唱爱情，而且命令佢建筑爱的居室。呢度好有趣，好明显呢、這个他同我系两雀仔嚟啊！即系只母鸟开始唱啦，话诶，即系其实如果用科学嘅语言嚟讲，呢、這个发情嘅时期 系 啦，母鸟歌唱，咁啊公鸟呢哦收到，我即刻起翻嘅鸟巢，我哋结婚啦咁样，嗰、 嗯、 种感觉啊！但系最后首诗后边突然间转入典型嘅杨澤式嘅忧郁少年啊！佢最后冇起到嘅鸟巢，甚至亦都冇起所谓嘅屋啊！佢担住把遮，咁遮系咩呢？遮系人类建筑史上最细嘅建筑，即系有咁样嘅讲法嘅，即系一把遮就好似一间最细嘅屋咁啊，最细帐篷都大过佢啊嘛。但系你单把遮就好似即系可挡风雨。佢就话：哦，我可能即系负担唔起咁繁华嘅爱啊，咁劲嘅爱啊，我就系咁样噶啦，我就得把遮，你嚟唔嚟啊？咁、呢个时候再次转接呢，你如果从一个诗人角度去讲。其实呢个又好似杨澤呢喺当时嘅台湾诗坛嘅面目，完全独立，冇无帮无派啊！佢写嘅诗呢，即系亦都冇人去学佢，佢亦都呢冇一啲人呢，即系同佢系一样咁样去写嗰种，比如话头先我所讲嗰啲对中华文化嗰种眷恋啊，或者系嗰种孤身勇士式嘅嗰种姿态啊等等。咁佢呢度都系咁样，佢话哦人群蜂拥，我担住把遮呢。跟住最后呢，佢係去回忆返另一个建筑，呢首诗咁短嘅诗入面出现咗三个建筑，一个鸟巢，跟住一把遮，跟住佢话其实我最想持嘅系一间荒废咗嘅建筑鹰架。咩叫荒废建筑鹰架？用依家嘅讲法就係烂尾楼。废墟，但呢个废墟呢系一种完全人为嘅废墟，就係话我宁愿被荒废。其实呢首诗点解我会揀嚟呢，即係佢几次呢几十年嚟嘅杨澤，佢宁愿唔发表作品，佢几十年冇出书，冇出诗集， 但是大家都仲记得佢系当年嗰个好优秀嘅诗人杨澤。佢就好似一个讲紧佢自己预言紧。1978年佢写呢首诗，预言紧未来嘅几十年嘅自己。 其实好得意，佢咁短嘅诗咧，已经有三个转折咯。 系啊，即系呢个系功力咯吓。咩叫功力？就系可能我哋功力未达嘅人咧，可能真系要写好长一首诗先可以咁样隐藏咁多嘢。你可以入边话隐藏对爱情嘅态度、人生自己特立独行嘅态度，同埋对诗嘅期许，完全隐藏喺。呢三个建筑啦，呢、这个佢用责令爱情责令我建筑爱嘅居室，就好似即系大众对诗人嘅期待一样啫嘛。 嗯， 大众希望我系一个哇温情嘅，哇温暖嘅，可以治疗系嘅文学俾我。但系诗人我唔中意，我就系咁样噶啦。你哋中意治疗就治疗啦，我自己单白啫，就咁走咗去，最后变成废墟。 系好得意，我开头真系好似好欣欣向荣啊， 好 温暖嘅画面啊嘛，真系好似两只雀仔咁喺度发情。 你以 为 仲系诗经？ 系 啊，点知已经去咗波德莱尔，就系 好犀利哦！咁短嘅诗篇，呢首就系《伐木》啊。跟住我哋要听《假如我急急掉落，像一颗星星掉落在情人离别的夜晚》。 假如我急急掉落，像一颗星星掉落在情人离别的夜晚，杨澤。假如我急急掉落，像一颗星星掉落在情人离别的夜晚，惊喜的广大湖面，涌动的水月，请为我见证。我来不及的哀思，像无眠的天空，纷飞的水禽无数。假如我急急掉落，像一颗星星掉落在情人离别的夜晚，充湿的哽咽的大气，悲凉的林风，请为我传达。我来不及的忧伤，像溪中的泥石，石上的苔痕苍然黯然。假如我急急掉落，像一颗星星掉落在夜晚的地平线。假如我焚落所有的黑暗与忧伤，像一颗星焚落所有的未来岁月与规格。芦苇的池塘，渐落的虫鸣，请为我啊，为我解释。我执意的爱恨，像远方城市，他窗前的灯火，在来世明灭。 和你说说诗，主持廖伟棠、郑希辉。 哇！呢首诗 喘唔喘得过气啊？嗱，短又得，长又得。阿杨泽，你话伐木两下，叮叮咁就完咗啦吓。呢度哇！呢种磅礴嘅气势，又系佢嘅专长嚟嘅，佢嘅特长嚟嘅。佢一下子可以将自己一个个人嘅小爱，一下子置于一种咧宇宙嘅尺度入边去讲。佢入边咧嗰种情怀咧系好复杂嘅，系一个爱人离别咗之后，佢证明自己爱有几咁宏大，就好似粒星跌咗落个湖面入边咁样。但系跌咗落湖面，只不过系个开端，每一段嘅开端都系咁样。跟住之后呢，泛起嘅事物呢，先系真正佢最复杂嘅内心啊！啊，如果湖面呢系有月嘅倒影嘅时候呢，就会被震散噶嘛。 嗯。 跟住月光呢，就好似啲小鸟咁样飞晒上天，即系佢嘅爱情啊，或者佢嘅哀思啦，佢用佢嘅哀思呢系会分散开嚟嘅，弥漫喺成个天空入边嘅。跟住呢，下一段佢又系用收集嘅方式。佢话将佢嗰啲唔系震散啦，今次我哀伤咧就全部缩埋，缩到一条河上边一块泥石啊！泥石系点啊？再冲多几下，佢就会被冲走或者沉咗落溪流度，但系佢仲始终喺度。你可以想象一个失恋嘅人啦，嗰种孤绝嘅心态啦，吓咁我已经一无所有，剩翻啲苔痕。咁苔痕系咩呢？爱情嘅痕迹可以咁样理解。即系我已经乜都冇啊，但系我就剩翻你爱过我嘅痕迹。咁呢个泥石同呢粒星都系可以转换嘅，因为星落落嚟就变成陨石啊嘛，最后消耗变成一块泥石。咁爱有几大，伤亦都有几大，咁最后凝聚成嗰块石头呢，亦都系咁顽固嘅。 哇！咁我反而咧睇完呢首诗，我就好好奇佢嘅爱情生活系如何啦。 系啦，你睇佢前面咧，好似话我都其实冇咗你，咪冇咗你咯。即系呢种就系诗人， 詩人到最後佢係只係喺度同情緊自己咁樣，即係變咗一個自我嘅表演啦。即係其實對於詩人嚟講，失戀咧好過戀愛嘅。戀愛佢絕對寫唔出咁孤絕嘅詩篇啦嚇。但係咧去到最後一句咧，佢又好真誠啊，好誠實咁樣咧表露咗，其實我都唔係想石似石頭，亦都唔似呢啲飛走嘅水鳥，我就想好似一座城市咁樣照住你嘅窗。 哇， 不断咁样明灭啲灯光，但系只要你失眠，你一开窗你就会睇到我，喺度同你打紧招呼， 攞命啦！ 哇，真系好攞命啊！所以咧嗰阵时啲人就话，唐娟亦都咁话佢啦，包括佢同时期嘅诗人阿颜元叔咧，亦都话佢，呢、這个诗人咧，其他嘢我唔知吓，但系佢泡妞啊！很厉害，即系话佢用广东话就冧女咯，即系世俗啲嚟讲，即系话佢好识得用爱情先去打动一个女子 嘅。系啊，同埋佢最尾嗰句系，他窗前的灯火在来世明灭、哦。 好凄美啦，即系话今生我哋差唔多啦，咁但系来世我一定仲要照住你嘅，你唔好以为你可以躲得过我啊，好攞命， 好大嘅承诺啊。 系啊，系啊。 好，我哋最后听听蔷薇学派的动向。 蔷薇学派的动向，杨澤。如果他从锁着的门中进来，带来一朵蔷薇，倚靠在长夜的黑暗里，我想象的是一组若隐若现的幻象，原木的白银，一只只枯色鬼缺的石鼠在其间顾盼行走，我想象的是一组相继显生的幻象，一隻隻枯色鬼缺的石鼠转移拖着一把沉埋的巨剑，在白昼的大街公然行走，在黄钟毁弃后的荒凉街道上，我听见一个虚无粉满的声音说，在这背后，我怀疑白银才是意志与权力只是表象。如果他像柱式一样从锁着的门中进来，带来一朵园中的蔷薇，倚靠在渐融的黑暗里，我想象的仍是石鼠、白银、巨剑以及那虚无粉满的声音，遥远的城市，诡异的夜空，这一切是否已成为我们文明的一部分？我想象终被肢解去融铸白银，巨剑在街头流浪卖艺，我想象成群的石鼠奔窜过人们的梦中，为他们带来财富、地位、无穷的灾难与悔恨。如果他像黎明一样从锁着的门中进来，为我带来一朵朵园中的蔷薇，如果他们是黎明为我带来的一朵朵初生的蔷薇，我将听见遥远遥远的城市，魏币与尘埃一起蛙落在市场上的声音，我将听见旋风中圣人凝重的声音，吾非诗人之徒，与而谁与？ 蔷薇学派动向好明显是咧，诗人咧即系怀缅佢最辉煌嘅嗰本《蔷薇学派的诞生》嗰本诗集写嘅呼应嘅诗吓。咁蔷薇学派系咩学派呢？当然纯粹系佢创造嘅，佢虚构嘅一个学派啦。顾名思义，蔷薇即系我哋都有讲啦。假如玫瑰变了名字，佢香气依旧嘛。莎士比亚讲嘅。即係佢係一個剩低形式嘅美嘅一種植物啊！你好難為佢揾一啲肉體嘅感覺啊，或者係為佢揾啲比如話實用嘅嘢嚟嘅。所以蔷薇學派係好唯美，同埋又帶有形而上學嘅味道嘅。呢一首咧，佢講緊既然誕生咗啦，過咗幾年啦，佢嘅動向如何咧？咁佢又完全係以一種幻象嘅方式去寫。咁佢呢個幻象咧，好驚人嘅。 佢幻象见到一只只石鼠咧， 即系大嘅鼠， 啊、都系诗经啦。嗯、我哋记唔记得石鼠？石鼠无食我叔啊嘛，系啊，三岁倦鱼啊嘛，啊，即系石鼠喺中国嘅传统已经系一个好坏嘅意象啊，即系嗰啲不劳而获啊，靠剥削 系啦 嘅人啦。其实唔系老鼠，系人嚟。但系去到呢度咧，佢有一个好诡异嘅变奏。佢话呢啲石鼠咧就拖住一把巨剑啊，喺日头嘅大街度行走啊。嗰條街係點樣嘅？係黃鐘毀棄之後，黃鐘毀棄呢度好典型，係指向一個中國古典文明嘅一個象徵嘛。黃鐘大壘嘛，我哋成日講黃鐘大壘係指即係傳統入面最正氣凛然、最典雅嘅音樂，亦都係最正統嘅音樂，但係已經廢棄咗啦。剩翻嘅就係虛無主義者。咁呢個虛無主義者講緊咩嘢呢？佢將一本名著拆解咗，就係叔本华有本哲学代表作叫《作为意志如表象的世界》。咁係讲緊呢，即係成个世界其实只不过係人嘅主观意志诞生嘅，人係冇意义嘅，人生冇意义嘅咁样。咁呢个虚无主义者呢，就将呢样嘢呢拆解返嚟呢，呼应返佢前面嗰个幻象，白银嘅幻象。咁呢啲石鼠，其实石鼠系可能乌黑色嘅、灰色嘅，好核突噶嘛，即系我哋想象。但系当佢变成咗白银，甚至系佩戴住一把白银嘅巨剑之后咧，呢、這个超现实主义嘅意象咧，就非常之带有一种荒诞嘅美感，有啲似一啲荒诞戏剧嘅布景啦，或者系比如话卡缪写嘅《鼠疫》嗰部小说嗰种感觉。其实《鼠疫》呢样嘢咧，喺成个西方文学传统入边系一个经常用嘅典故嚟嘅。 嗯， 比如采尔摩笛手 系 啦，啲老鼠围灾，跟住采尔摩笛手将啲老鼠带晒落条大海度啊嘛，跟住又带晒啲小朋友走嘛。所以佢喺第二部分亦都有呼应。佢话咧啊，啲钟拆解去做咗白银，巨剑咧就流浪卖艺啊。其实佢成首诗咧，你会睇到东方意象同西方意象此起彼伏。因为一班老鼠带住剑喺条街度行，好似一啲即系骑士咁样，系好西方式嘅一个意象，包括以至于表象嘅世界都系好西方式嘅嘢。但系佢入边咧，佢拆解紧嘅咧就系钟呢个黄钟，同埋咧《诗经》嘅典故。咁但系呢一切咧，佢话只要你肯嚟，好似黎明咁样一样嚟到我身边啦。呢一切其实唔重要，蔷薇学派会战胜呢一切，即系石鼠呢啲幻象。而且佢有一个比喻，佢好似黎明咁样嚟，带住一朵蔷薇啦，跟住即刻佢转接话，其实佢哋就系黎明带俾我个蔷薇。咁最后呢，用一个东方嘅句子收束，就系、孔子讲嘅，吾非斯人之徒，予而遂予。孔子咩意思呢？佢话其实我唔想同人打交道嘅，但系我作为人，我除咗同人打交道，仲可以点呢？即系话呢个城市虽然系翳蔽同尘埃落满晒嘅城市，但系我都仲要喺度，就喺度等待紧你带住呢个蔷薇嚟带我走啦。但系依家我仲要忍耐呢一切。 系啊，我又奇怪佢呢一首佢又唔会用呢个散文诗嘅方法去。 系啦，因为照计佢讲到呢个马里安啊，讲到佢中意嘅人啊，但系佢唔用散文诗咧，佢因为佢入边有一个节奏嘅考虑。如果用音乐嚟讲，就好似副格咁样。 系 吓、啊，首先话佢系锁住个门，带一把蔷薇入嚟。咁呢个系一个好普通嘅意象咧。但系跟住佢又话系佢好似注释咁样咧，即系神光咁样带一朵蔷薇。越嚟越多，跟住佢唔单止系主食，佢系黎明本身啊入嚟咧，去到最后佢话佢哋本身就系黎明带嚟嘅蔷薇，即系你就会睇到呢个副格系点样一步步推进去到一个高潮。 系咁，所以都系唔系用散文 系啊，好精巧咯，喺呢个结构入边就其实我读嘅时候咧，我就感觉唔知你大家有冇观察过蔷薇花吓，或者玫瑰咧相似嘅花，佢入边一层一层咁样噶嘛。就好似呢首诗咁样，逐啲咁样剥开，逐啲逐啲剥开，最后灿烂变成有一朵完整嘅花咁样。 系，好，咁我哋今集就介绍咗杨澤啊，下星期再倾啦。 好，拜拜。 拜拜。 和你说说诗，编导郑希辉，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。